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文化娱乐最前沿，八七六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八七六资讯，我是小东。《傅雷家书》纪念版近日由译林出版社推出，这是《傅雷家书》40周年纪念版，由傅雷次子傅敏先生编订并独家授权，收录了傅聪、傅敏的家信，以及傅雷夫妇致儿媳弥拉的信。收入傅聪家信之后的傅雷家书不再是傅雷一个人的独白，形成了双向交流的父子对谈，父子之间的精神接触和思想交流才是这部书的精髓，其默契尤其需要读者在字里行间领会。新书阅读大运河近日出版，作为大运河行动计划的重要成果，阅读大运河由20多位生活在大运河沿线城市的作家学者联合创作，记述了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和流动的文化。朱向前的新书《歌未尽，东方白：毛泽东诗词25首精赏》近日出版，他的诗为何影响几代人？我们为什么要读毛泽东？因为他是领袖、革命家和诗人。相信这本书史料详实，解析全面，跨越枪林弹雨和时代变革的诗词赏析，能给您一个满意的答案。朱秀海的长篇小说新作《远去的白马》近日出版，这是一部书写东北解放的壮丽史诗，更是一曲弘扬初心和使命精神的英雄颂歌，满足了我们对英雄气的想象和期待。军事作家金一南的《为什么是中国》正在热销，这本书从百年沧桑到民族复兴，解读中国道路，书写中国力量，彰显中国自信，回答为什么是中国这一历史之问。新书《熊镇的故事》《冰球冰球》近日出版，作者以幽默诙谐的笔调讲述熊父子巴顿和弗雷迪以及熊镇的动物们一起学习打冰球，最终草根逆袭的励志故事。作者创作的目的是对普通中国人进行冰球运动的启蒙，使大家了解并喜爱上这项运动。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 嗨，你吃得好吗？ 嗨，你玩得开心吗？ 嗨， 你种的草拔了吗？ 2022美好生活会带你吃好玩好买好，怎么开心怎么来。 最重要的，我们广播声音相约，网络视频相见。每周六日中午11点，亲，你还不来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好生活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04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美好生活会。各位好，我是娇娇。 各位好，我是丹丹。 又跟大家见面了啊！今天呢是星期六啊，我们的周末的第一期节目啊。然后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同样的给大家种草一些好场景 我发现我们节目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进题特别的快， 是的， 完全不拖沓，直抒胸臆，告诉大家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没错，没错。其实为什么这么着去设计呢？因为现在 疫情啊又有点严重了，然后鼓励大家就地过年。 对 啊，那么我们未来一个月的这个节目都是会围绕就地过年这样的话题去跟大家去种草一些好物的。 是，哎，其实说到就地过年的这个话题的话，多多少少是有点伤感的，就是大家我也能理解啊，因为我自己也是外乡人嘛，就是在北京奋斗了一年， 哎， 就盼着这点时间，对，可能要回家。但今年呢，可能划分两头啊，有一部分人呢是可以回家去过年的，但是像我们这种在过年期间还有工作的人的话呢，可能更多的还是鼓励就地过年。二来也是因为北京冬奥会嘛，就是这个2022年的这个冬奥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可能还有更多的人也愿意留在北京，可能亲眼去感受这座冬奥之城的氛围哈。所以呢，我们未来一周的节目，一个月的节目都会像娇娇说的一样， 没错， 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在北京过年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好吃的，我们应该怎么才能把这个年过得更加的有气氛。那今天算是我们这个话题开端的第一期。 是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呢是那些就地过年新奇特的聚会场景有哪些啊， 是， 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就是您知道的在北京一些比较好玩的或者不寻常的这些聚会场景都有哪些，您去过的都有哪些。 对，你要说什么哎呀我就一块去聚会吃个饭呢，唱个歌啊， 太普通了 、这不算新奇特啊。 是的， 既然能叫新奇特，那就是以前我们接触的比较少或者压根没听过的， 哎， 今天我们全都给您 盘点 到来。对， 是的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 是的， 大家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音频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美好生活会的聊天室，点击到聊天室当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啊，来聊一聊你知道的那些比较新奇特的聚会场景。 是的，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客户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聊天。那今天当然了，既然要聊到新奇特就不能我们两个人聊，对不对？ 是的， 得找专家来跟大家讲一讲。 没错，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我跟丹丹之外呢还请到了一位嘉宾啊，就是我们的造物弄人沉浸式体验的主理人赵熙啊，欢迎赵熙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赵熙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点啊，这个跟大家再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好，大家好。 其实为什么请赵熙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呢？因为赵熙其实是在做这种线下娱乐的这种行业的，所以说对于整个的这个行业更加了解，也更知道用户有哪些需求，对吧？ 对， 我们在做的时候会有哪些侧重点哈。 是的，而且啊，就是今天我们是有视频直播的哈， 没错， 大家如果能看视频的话可以看一看啊，就赵熙本人整个的穿搭风格就非常的与众不同，非常的新兴人类非常 的 fashion 啊， 年轻人啊， 对，所以我觉得用请赵熙来讲，我觉得找对人了，是吧？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一点点来聊。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有很多朋友都来了，也已经开始跟我们发起话题互动了。我们简单说两个好不好？这个红果说了，就我觉得吧，可以去郊区体验一下这个民宿啊，山清水秀，泡泡温泉呀，滑滑雪，吃美食，是个好选择，但不够新奇特， 就是比较寻常的了啊。 对，当然很好啊，就是我们后面也会跟大家来说，就是比较寻常的。但是您这个可以再想想，有什么更有意思的，就是更没见过的， 是的， 对吧？ 是的， 燕林说了，这个可以去这个电视塔旋转餐厅观光体验，结束了还能去这个海底世界一条龙，哎，这算一个，算一个，还有海底世界嘛，算一个， 没错，没错。然后这位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还给我们发来了图片啊，这个图片感觉还挺不一样的， 对，应该也是一个类似于这样的观光餐厅哈， 是的，是的，应该叫紫云金顶， 对， 然 后辣妈小新说了，要是现在的节日啊，奇葩的妙招真是层出不穷，对，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吧，确实因为疫情的原因哪也去不了啊，基本上，所以大家就会找更多的在本地能玩的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也算是给大家来出点奇招哈，就除了那些寻常的地方可以玩，还有什么能去玩的地方？我们先来问问赵熙吧，平常 您和朋友聚会都会选择 什么样 的场所，或者是选择什么样的地方呢？ 因为我本身就是从事的这个沉浸式这个行业嘛，所以我多数的时候选择的，除了这个过生日啊之类这种带有特别属性的这种聚会，一般纯娱乐的话，我会选择这种社交属性比较这个明显的沉浸式密室， 哦，密室哈，就什么叫社交属性比较明显，就是我去玩能交到不同的朋友啊，除了这我们可能一堆人，就比如赵西我小娇我们三人挺熟的，然后我们一块去玩之外呢，还能 认识新朋友， 认识新朋友。 对， 对， 对， 对，这密室，你看密室，我玩2021年真是没玩疯，我真的是，我自己也是个密室爱好者。先说你为什么喜欢沉浸式密室吧。 嗯，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代人他有每一代人他的娱乐和生活需求的方式。 嗯， 像我们父辈这一代人的话，他们可能是disco 啊之类的，然后再像比如说比我大一点、比我年长一点的哥哥之类的，他们可能就会就是 KTV 夜店这种 KTV， 会比较多。那到了我们这代人的话，其实这个社会节奏很快的这种条件下，我们很多的时候缺少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地方，这么一个空间吧，让我们去打破彼此之间的这种社交壁垒。那密室这个行业呢，它其实就自带这种属性，因为它有就是设定好的背景，设定好的人物关系，假使说我们两个人不熟的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也能够依托于在这种设定好的人物关系里边去达成一个很好的交流，避免尴尬。所以是我觉得它比较好的一点， 避免尴尬。 对， 这 个 确实 是这样啊。就是比如说大家有的时候认识新朋友，可能就有时候会比较拘谨啊，或者是感觉不太好意思啊，但是这个真的很分场所，在不同场所下，这个场所给人一种放松的环境，就会觉得哎，好像不用这么不好意思了。 对，而且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我也跟不熟的朋友一块去玩过密室，玩过恐怖的，也玩过不恐怖的，就是非恐的。恐怖密室自不用说啊，我一害怕我谁都抱，真的，就我之前有 看这个人设，感觉你很随便一样， 不是真的害怕。就那会儿顾不上什么男女有别，然后或者是我们大家不熟，我不太好意思， 有个活物就行。 我害怕呀，我抓个人就行，只要你能挡在我面前，别的我不在乎。对，所以这种其实也是能让你跟你的新朋友快速熟络的一个方式。 对 啊，那你要说非恐的好在哪儿，就是大家能一起去解密。 对， 就是群策群力，然后我们就比如，因为现在好多密室设计的就是我们需要几个人共同去达成同一个目标，然后才能进入到下一个关卡，所以是挺考团队配合的。那这时候你哪怕不认识，你们也是有团魂所在的。 对，是的，是的。 对，你看，就是我们对于密室有了非常深刻的剖析啊，但也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听众熟不熟悉啊。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说了好多次这种沉浸式体验了，因为它确实是当下比较火的一个玩乐的或者是游玩的一个趋势哈。那沉浸式是不是除了密室还有别的呀？ 当然有了，就是现在的沉浸式的话，不光是这种依托于剧情的，它还有一些机制的类型的。 机制类型的， 对 对， 比如呢？ 比如说像是风声，TFS 的那个风声啊，这个主题听风声啊，这个主题它就是一个就是两方去对抗的这种模式啊，然后来去从中进行博弈，然后两两一为小队，然后比拼一些线索，比如说在这过程里边有偷听啊，然后有这个做一些暗示的手势啊，这种进行到这种沟通的过程。 哦，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比如说我们仨人啊，就简单来说我们仨人分成两队人马。我们呢要彼此进行这种所谓的 PK 哈，然后呢我们要共同达成一个目标吗？还是什么？ 当然是两个目标了 啊，要达成两个目标，看哪一方能赢呗， 分阵营， 对， 啊， 你方有一个目标，我方有一个目标，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尔虞我诈的博弈，然后中间还有 NPC 再去协调。 NPC 就是在密室当中去扮演角色的这样的工作人员，我们叫 NPC， 对吧？ 对， 这还挺好玩的。我还真没玩过风声。所以就玩的是风声二。 对， 来，我们先看看大家给我们的留言哈。这个凡尔赛说了，嘉宾真酷，衬衫跟我床单一模一样， 简约啊。然后还有情未了也说，这嘉宾的发型很有个性。 特梅普说了，这个元旦攒了剧本杀半个月了，也没几个响应，深受打击啊！我人老了，有心无力，我抑郁了，我又焦虑了。别呀，这剧本杀怎么攒不起来呢？ 等我们的啊，等我们这个到时候带着大家一块去玩密室剧本杀的，我们给大家团局是吧？然后这个从新说了，怎么又是密室呀？太没新意了，哎。看来是您是老玩家哈，对这个密室可能已经玩的挺多的了、 嗯、 啊，或者是可能听我们节目比较多了，然后因为我们说密室的次数也比较多，其实也是因为想确实想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种全新的沉浸式的啊，虽然说了很多次，但还依然有朋友觉得这个事情挺无聊的啊，不愿意去尝试、 嗯、 所以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推动着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重新说我还是在家打麻将吧也行啊，都行，就每个人可能在这种玩乐的场所中就是各取所需哈， 没错。 然后时尚2019说了，这个现在的密室啊越来越复古了，我觉得能让人感受到穿越年代的感觉，哎，是有这样的感受吗？ 嗯，其实我觉得他说复古说其实他说是想要去有年代感觉，穿越的年代感， 应该可能根据不同的主题会有不同的感受吧。 嗯， 比如有一些古风的，有一些民国时期的啊， 对对对， 还有现代的，还可能有一些未来的， 对对对， 等等等等，是不一样的啊。 嗯，他可能接触的密室的话会比较早一点，然后他就是那种比较现代化的密室，比如说机关会比较多一点，但是现在这种沉浸式的密室的话，大多数都是这种穿越年代的这种感觉啊，比如说。古风的长安十二时辰做的就是一个大家一进到这个场景里边就会换上相对应的唐装，然后进入到一个古香古韵的一个城楼 场所里 啊，对，来进行这个任务的完成和 NPC 之间的互动等等这些内容。 好啊，那说完了密室，我们得再说点别的啊。就是刚刚不是有朋友都说了嘛，我们不能光说 密室。又是 密室 啊。 那我来说点别的沉浸式的体验，好不好？ 嗯。 就比如说这个爱看话剧的，其实之前也说过，沉浸式的话剧，就现在其实很多这种沉浸式的场馆，它都是有演绎的。 没错， 就是小的可能有这种演绎类的，还是密室的形式；大的可能就是像不管是之前这个麻花也好呀，繁星也好呀，都出了自己的沉浸式的话剧。然后包括在上海的 Sleep No More 也是沉浸式的话剧，还有一些小的先锋话剧都有这样的感受。简单来说呢，就是你不在台下看，是跟着这个演员一起溜达。啊，一起跑，跑着看话剧，我觉得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体验。赵西去感受过这种演绎式的密室或者演绎式的这种沉浸式体验吗？ 嗯，当然有过了。我本人也特别喜欢这个麻花的话剧舞台剧的表演，包括在上海玩的这个 Sleep No More。 你去看过 Sleep No More 是吗？ 啊，是看过的。 什么感受啊？ 对于我来说，他这个还是比较文艺的。就是他这个整体的话剧啊，没有一句台词，全靠这个演员比较这个浮夸的这种表演，然后来去 带动观众， 对，传输给观众我现在在干什么啊？就是 会不会有一种就是有点懵的感觉？ 嗯，我因为那时候比较早了， 2016年 的时候，然后我去看的，当时确实还没有。过多的这种艺术的熏陶， 嗯， 简单来说就是当时没看懂， 还不理解， 对对对， 对也对，确实就是不管你看什么样的话剧，尤其这种相对先锋的话剧，它都是有一定的准入门槛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像就简单来说啊，就昨天我在家看电视的时候，看那个《国家宝藏》， 嗯， 然后它会有现在这种国宝的这个什么，它就把这种国宝用一种艺术形式演绎出来。昨天就有一个先锋乐队出来，他是把那个脉冲星的那个采样声音采样做到了自己的音乐里面，整个5到6分钟的音乐全都是电子，再加那种脉冲星的采样，我一点儿都没听懂。 但是觉得好的人会觉得这个乐队做的音乐特别 的 先锋，特别好。 诠释的是这个三星堆的文物， 嗯， 我觉得特别符合那个场景， 是 不明觉厉。我虽然听不懂，但我觉得特别厉害。 但得去接收新事物。 对， 啊， 我看沉浸式话剧就有这样的感觉。虽然我看不懂，但是我觉得我值了。 好厉害。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试一试哈。 是。 葛大爷说了，北京方图书馆1层和2层看书，3层有咖啡厅，可以在聚会中沉浸在书的海洋。哎，这还真是一个我觉得算得上新奇特的聚会方式。 确实。 因为大部分人觉得新奇特都是就像我们玩啊或者干嘛，就我们大家一起去搞个这种 B 边看书边聊天，或者边看书边去这个增进自己文化修养的， 也 算是一种新奇特， 哎， 对吧？ 但这个可能更适合自己去，然后因为这些地方如果跟朋友去的话特别吵闹，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啊， 就得找我们这种文艺范儿的， 或者是几个， 你们两个不行， 或者是几个啊志趣相同的朋友一起啊，大家看看书，喝喝咖啡，然后小聚一下，聊聊天儿，哈，是这样的。 嗯，对，这个隔壁老樊说了，可以去听场茶馆相声。 哎，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新奇特哈， 我觉得算。 嗯， 哦，我觉得算，而且就是同类的，我们还能跟大家来推出一系列的，就比如我想跟大家来推荐的， 嗯， 就是现在其实在北京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方式，就是什么呢？因为北京有太多的演出群体来进行演出， 没错，各式各样的演出， 就包括像什么相声啊什么的， 嗯， 还有呢脱口秀， 对， 还有我想跟大家推荐的一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过，叫即兴的喜剧。赵熙知道这个吗？ 嗯，我在抖音上经常看到这一类型的。 对，即兴喜剧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一帮朋友去看话剧，但是他是让你跟着他去演话剧。嗯，怎么演呢？就不是真的让你就上去演一段啊，就是你也可以去参演，但你说我有社交恐惧症啊，我也不想参演。你可以给演员抛梗， 对 啊，简单说，我们仨是观众啊，有人在上面演，嗯，正在演的时候。接下来呢，你来帮他设定情境，他全都是以话剧的形式，以喜剧的方式来接你的梗，随便你说，你说什么他都能给你接住，而且以喜剧的方式来表现，这叫即兴喜剧。 嗯，而且这个特别考验就演员的这种功底啊， 是 他根据你的反馈，然后来进行一些表演。 嗯 啊，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互动程度会很高的一种方式。 对，其实在相声里面可能叫现挂啊，但是现在可能就是都拿出来，就只做这种即兴的，我也没有什么剧本，你就敞开了说吧。 是的 啊，你说我来演，你说我来接， 哎， 所以就这也是一个全新的大家可以去聚会跟朋友一起去玩的方式。 嗯， 你们比谁让演员接不住， 嗯，对对对， 哦，接不住赢了，太坏了。 是，其实现在好多脱口秀也是以这样的形式，线下的这种根据观众们的反应来进行一些脱口秀的演出的这样的一些演出啊，也是不错的。 是，用户3805就说了，我跟我对象就是在玩剧本杀的时候认识的，所以我爱上了剧本杀，我爱剧本杀，更爱美好生活会。 哎， 谢谢。 你看，这就是刚刚说的这些沉浸式的体验、沉浸式的聚会项目所带来的这跟传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加了新的社交属性， 对 啊，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互相认识啊。 对，其实大家对于密室哈，有一听众也在说，就是密室玩不了，恐怖密室玩不了。 嗯， 其实不是密室都是恐怖的。 对 啊，赵熙来跟大家说说吧，就大家还是有这个误区。 嗯。其实确实不是说现在的这种沉浸式啊就是恐怖为主，但是恐怖呢也算是一种，它的情感带入会比较快的，因为害怕也是一种情绪，你在这个场景里边出现了相对应的情绪的话，那你就沉浸在这个故事当中了嘛，对吧？所以说其实现在就是害怕这种情绪的话是比较好达到的，所以恐怖密室呢现在占的比例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葛优大爷的那个甲方乙方啊？ 看过呀。 对，就是那个相较于我们现在的沉浸式来说是更为贴合的，就是在现在当今这个社会快节奏社会里边，可能你想去盗墓啊，或者我想当一个巴顿将军啊，但是对现实情况是你没有办法抽脱出来时间去真正的去做这个探险攻略，有三五好友去准备这些盗墓的绳索装备啊等等的，所以呢这现在这个沉浸式密室就会为你打造出来这样一个真实的溶洞啊，真实的一个这个探险的这个古墓啊，让你去算是完成你的这种梦吧。何为沉浸式呢？三个板块，第一个是有高度还原的场景，让你去到达这个地方之后你就相信自己是身处在这么一个故事当中。第二，NPC 的摄入，有这个演员和你对戏，比如说我到了一个古墓里边啊，有这个大金牙啊，有这个王胖子，然后他再给你对戏，这一来二往之间，你就会更为通透这个故事，也更相信自己就是一个故事的主人公。第三个呢，就是换装，比如说我到达一个，我想当巴顿将军，我穿上了这一身戎装，荷枪实弹的，然后到达这个一个这个 废墟的一个战争的一个公式里边的话，那是不是你就更相信自己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再往后推进这个故事的话，所以这三基于这三点是沉浸式密室的一个核心要素，并不是说就是恐怖密室里边有一个穿着白大褂披着披头散发的一个这种女鬼啊，这就叫沉浸式 了。对对对对对， 是。 哎，你说的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回到这个大家都比较好理解的电影的场景，就甲方乙方，我还记得他们叫什么呢？好梦一日游。 对对， 我完了， 感觉进入了梦境一样。 完了，我暴露年龄了。对。就当年觉得这事儿不可能实现啊，这什么好梦一日游、但是现在还真是，就各大名人说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确实就是让大家在那两个小时内或者一个半小时内好梦一小时游或者两小时游、这还确实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哈，就是这个现在的沉浸式密室是真的不是大家想的，就是我那么简单的我进去黑咕隆咚的、然后有人啊吓你一跳啊，好害怕，然后那叫鬼屋， 那种太简单了 啊、 嗯， 叫鬼屋，那不叫沉浸式密室啊。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沉浸式密室，大家也可以加我们的这个群哈。我们在节目中间呢，可能就先不跟大家发福利了，但是节目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来发放由赵西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密室的免费体验券。 是的。 那具体的发放方式和使用规则呢，我们都会在群里来为大家解释。那具体是什么密室的体验券，其实我们下半时段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就最近赵西他们又新研发出了一种比较有意思的这种密室的主题和玩法， 新形式， 对、 哎， 来可以跟大家聊一聊。那上面还有一点点时间，其实刚刚有很多朋友提到的这个剧本杀，其实我觉得剧本杀也算是一个沉浸式体验的方式，一个新奇特的，这几年确实很火的一个方式。但是更多的呢，可能我们以往说到的都是在店里面去玩，那现在也有一种新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就地过年在家的时候，邀请主持人，邀请这个所谓的 DM 到家里面、 哎、上门服务。 对、 哎、 我们一家人，就不管是我们是什么一家老小，还是一些朋友在家里面、可以在家里面带你去感受这个剧本杀的快乐。 是，所以说刚刚那位说没有约到朋友的是吧，传了个局，但是半个月了没有人响应，就可以把大家召集到自己家中啊，然后让这个剧本杀的主持人上门服务。哎，这样我相信大家可能接受度会更高一点啊，不用跑了都、 就是、是，然后比较熟悉的场景，然后穿的也什么、喝的也就比较舒服。我觉得这种也是算一个新奇特的聚会方式。那上半时段我们聊的比较多哈，下半时段我们会给大家推荐除了密室剧本杀还有什么更有意思的新奇特项目。我们下半时段再见， 一会儿见。 您别瞎转，装修第一站先去全包园。 你李叔也跟我说那儿挺实惠，他家小子结婚啊，80平两居室新房，10万出头就都装下来了，连家具也管了，还是进口实木的，就是啊离咱家太远了。 哎，全包园开咱家门口来了，就在北四环，您想啊新店开业肯定优惠力度大。 合适，咱就现在定，年后动工。 保险起见，我还是先打400-606-8866，把优惠都占全了。活动及起步面积详询店内，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哎，我说，你看这木头，真能看见金丝儿，好玩意儿。 你都撅哪看10分钟了？ 你不懂，这是能盘出来的好木头。 叔，这是南非的金丝红檀。 姑娘，我们70多平新房找这样装，得多少钱呢？ 阿姨，10万块钱足够了。 啥？这整套金丝红檀的家具，市场价10万都不止了吧？ 我不是提前打电话订上优惠名额了吗？ 就是你说的那个400-606-8866 啊，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妈妈，为什么他们都叫我小豆包啊？ 因为你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呀。 那我可以有自己的房间了，对吗？ 设计师阿姨给你设计了奥特曼主题的房间。 不，我要蜘蛛侠主题。 这小子还挑上了。 让他挑吧，谁让咱找了全包圆呢？从硬装到软装，从进口实木家具到环保定制家具，任选，都在预算范围内，多合适呀。 电话是 400-606-8866呀。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1980年，中国运动员参加第1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面孔第一次出现在冬奥大家庭。 2022年，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举办，更多中国面孔出现了。 中国书法与体育运动完美结合的会徽“冬梦飞跃”来了， 吉祥物大熊猫冰墩墩和温暖喜庆的雪融融来了。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来了，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来了， 取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飞扬火炬来了， 注入篆刻灵魂的体育图标小红人来了。 冰雪为媒，文化为桥， 北京将作为第一个冬夏双奥之城载入史册。 北京冬奥会，中国文化拥抱奥林匹克的冰雪奇缘。 听听我们的冬奥广播剧来啦！1月22号起，每天下午1:30登录听听 FM APP， 在首页找到广播剧场互动聊天室，冬奥故事、冰雪之约、冬梦少年三个篇章等你来听，还能参与冬奥问答，抽取幸运红包，赶快上听听 FM， 双重福利等你来拿哟！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角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听众朋友们，现在向您介绍11点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受弱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大气扩散条件和能见度有好转。白天最高气温可达9摄氏度左右，但昼夜温差仍然较大。早晚时段的气温较低，早出晚归需厚装出行，谨防着凉感冒。接下来为您播报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到4级转2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今天天气晴好，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需注意保暖。代表预报编辑光晨，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出行平安，生活愉快。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好生活会。 嗨，你吃得好吗？ 嗨，你玩得开心吗？ 嗨， 你种的草拔了吗？ 2022美好生活会带你吃好玩好买好，怎么开心怎么来。 最重要的，我们广播声音相约，网络视频相见。每周6日中午11点，亲，你还不来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好生活会。 在小段的片花和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各位好，我是丹丹。 欢迎回来。然后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就地过年那些新奇特的聚会场景大发现。 是的。 在上半时段呢，我们主要是围绕着这个沉浸式的一些这个聚会体验来跟大家说了说啊，现在比较火的，其实也是大家现在耳熟能详的了啊。然后呢，下半时段呢，我们会接着跟大家分享，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哪些？ 没错，那其实从 本周的这一期开始哈，我们在未来的一个月的节目里面呢，都会陆陆续续的和大家来分享在北京过年有什么好玩的，什么好吃的，然后怎么玩，怎么甚至我们把居家过年的好方法都跟大家想到了哈，就是在家过年一帮朋友怎么玩，或者跟家人怎么玩，以及吃穿住用行都会方方面面的跟大家介绍到，所以未来的一个月一定要锁定美好生活会。 是的，今天除了我跟丹丹之外呢，还请到了一位嘉宾，其实也是这个沉浸式这种行业的从业者啊，赵熙，欢迎赵熙，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主持人好。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大家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美好生活会的聊天室，点击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觉得的那些新奇特的聚会好场景。 是的，那其实上半时段的最后哈，我们卖了个关子，说赵熙他们现在新开发了一个啊，比较有意思的，也不是恐怖的这样的沉浸式的体验，留了个扣，那我们现在来解扣吧，是什么啊，什么样的主题 跟大家分享分享。 主题的名字叫《银虎下山》，其实是 是虎年的吗？ 对，其实也是为了今年这个新年，然后做的 银虎下山， 对， 动物园的主题。 那可不是，这个山呢，就是林海雪原，然后故事取自于这个 大家都熟知的这个故事， 这段故事，然后这段故事，这个主题呢，主要的这个游戏玩法啊，就是特色的话，就是大家是一个被卷入这件事件的村民，然后呢，剿匪的一个故事。然后里边的场景的话，是一个雪景，会有那种真实的造雪机然后 还有造雪机， 对对对。然后还进去了之后比较特色鲜明的，比如说你可以在里边通过和这个演员去就是。里边演员就是土匪哈，然后去从土匪的身上去通过你的智谋来去榨取一些武器装备啊，还有这个金钱之类的，也可以去购买到一些真实的食物，比如说烧鸡，比如说马奶酒啊。 就是我们在电影里面或者小说里面读到的这个元素 都有， 都会能感受到，是吗？ 对对对对。 这太厉害了， 对，而且很符合新年的这个主题。你看有朋友就说了虎虎生威，龙腾虎跃 对，这确实不错一些的，而且还符合北京今年冬奥的这个概念， 是 冰雪世界，是吗？ 大家一起上冰雪 非常非常有这个想法。我特别感兴趣，就你说到这儿我就已经很感兴趣了，因为林海雪原的这个故事 大家都知道， 大家太熟了，就智取威虎山的这个故事，电影也好，这个书也好，这个影视剧作品已经反映了很多了，但自己去感受一把还真没有。我能跟这个 NPC 对口号吗？ 对，这个也算是我们的一个小特色吧。就是当时的那个，因为何为智取呢，其实就是玩家作为这个 有一些暗语， 对对对对，比如说天王盖地虎， 对， 镇河妖这一类。 是 可以，这也太可以了。 你看那个老凡尔赛就说了，我能扮演座山雕吗？ 座山雕还真有，但是其实是我们的演员 啊， 玩家是作为混入上山的， 跟他去进行对戏。 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哈， 挺有意思，挺有意思的啊。所以呢，其实这个主题如果大家想体验的话哈，一会儿我们在这个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会在群里呢，既然赵熙他作为这个游戏的设计者哈，我觉得也是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我们在这个节目结束后的群里面会给大家送这个游戏的免费体验券。如果你想在新年的时候去感受一下这个故事，去感受一下这个银虎上山的快乐，大家也可以一会儿再加入。我现在把我们这个群的二维码发到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里面，在节目结束之后呢，会跟大家来抽取一波福利。 是的，欢迎大家进群啊。其实这个群的设置呢，一是为了跟大家有更密切的交流。 是的。 二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的这个新节目当中，会策划一系列的线下活动啊，努力策划一系列线下活动，让大家参与进来，真正的做到美好生活会啊，带着大家吃喝玩乐。 特别普说有百鸡宴和土匪鸡翅吗？ 刚刚说了嘛，你可以在游戏当中去换取这样的道具， 用你的聪明的智慧去换啊，就有没有的吃。看自己了，好， 看自己能不能吃上。 对，那其实像现在这种同类型的，是不是也挺多的？就是或者是比较有意思的这种故事性很强的这样的沉浸式体验也很多。 对，有的，包括现在很多的大的影视 IP 都会被一些 比圈内比较大的品牌去拿下，比如说 TFS 做的长安十二时辰， 嗯， 然后里边会有糖葫芦啊、羊汤啊之类的这种， 哦， 也是需要你赚取金币来去换取的。 嗯， 啊，比如说这个他新店做的那个回家的主题， 回家 啊， 嗯， 对，里边讲的就是家庭里边的这个 琐事 和父母之间的琐事， 嗯， 最后去引出一个比较好的利益， 嗯， 啊，都是很值得体验的。嗯 嗯，好，对，我还听说过有什么绣春刀的啊， 嗯， 也是类似于这种 IP，嗯，然后包括还有什么，就是其实类似于 RPG 还什么鬼堂楼，其实都挺多的啊。 对对， 我的江湖， 嗯， 我觉得都是类似于这种大家可以去体验的。嗯， 而且在游戏当中能换道具的啊，是非常新颖的一种方式。 哎，这我非常想去感受，我想下个节目赶紧去感受一下， 嗯， 我主要是想跟人对口号，这发挥我的 想当坐山雕下面的这个， 他有那个皮帽子能戴吗？嗯， 对啊，皮大叉，我刚才也说了，就是换衣环节，换衣环节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哇， 这点 真是感觉不一样哈， 啊，对，这太有意思了啊，嗯，我得去感受一下，尤其是我非常想穿那身衣服，然后照相，然后我就大年三十我就发那照片， 对 对， 我太厉害了，我哥， 你可以穿那身皮大叉， 是。 在站在这个我们坐的这个 坐山雕的座位上， 对，还有炮楼啊，还有这个这叫鹰嘴峰啊，这之下拍一张照片，其实很。 哎，还有人工造雪机在造着雪， 对， 啊， 让大家没有去东北，嗯，但也感受 了真正林海雪原 大兴安岭的感觉哈。行，那其实我们说了很多哈，就是不管是密室也好，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也好，这都算是新奇特 、 嗯，但是呢，就这些新奇特呢已经算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新奇特了， 没错， 那这两年的发展很快，尤其是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是， 就有很多的年轻人，这不一定是年轻人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更多的中老年人其实都可以参与到这个什么密室和剧本杀当中， 嗯，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比较新的可以跟大家推荐的？小娇先来说一个好不好？ 嗯，其实我觉得啊，现在尤其是年轻人，大家现在聚会，就是他会找那种聚会集合体，哎，比如说有一些轰趴馆，嗯，啊，或者是几个朋友，比如说会去租那种，比如说一个类似的小院子， 嗯， 啊， 嗯， 或者是那种轰趴别墅等等等等， 嗯， 然后跟朋友们一起。去玩一天啊，去，然后因为那里面什么都有，就刚刚说的，比如说刚刚还有很多听友们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比如说去打台球啊，比如说去看电影啊，唱 KTV 啊，等等等等，就是这是一个集合体，它在那里面都能实现， 嗯， 有很多的桌游，比如说这个指尖足球， 对 啊，或者是这个刚刚说的 KTV， 或者是台球厅啊，台球等等等等啊，甚至还有一些游戏机。 嗯， 然后大家可能会去在里面一起玩，然后还有就是他提供了一个场所，大家也可以自己比如说带着想玩的这个剧本啊，去进行一个剧本杀等等等等等等，我觉得这是大家现在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吧会选择的一种聚会的场所。 对，就是一就是在家聚会是一个需求， 嗯， 但是很多人觉得家里面一可能是空间没有那么大， 哎， 二一个大卫生很麻烦， 嗯， 所以就会选择这样的。它叫轰趴，其实就是家庭 home， 就是那个英文的 home， 家庭的这种聚会的一个 party， 不过是给你提供一个其他的类似于家庭的环境， 嗯， 哈。 我觉得这是不少年轻人现在的一个选择啊， 对， 一个新奇特的聚会 场景。是的啊，就有很多网友问我们这个刚刚赵熙说的这个主题在哪儿， 嗯， 我们先不在节目里解答了，就我们节目中很多的这个提到的吃喝玩乐的地点，大家我们都会给大家来整理一下。就是如果你们有什么需求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来问我们。 是在下了节目之后，会跟大家啊整理出来一个细则。 对， 哎， 就是更多的可能关于节目上面的一些你们不知道的地方想去的，我们在节目下我们再来说这些事情都没有问题。然后大家可以来加入我们的群，刚群的二维码，你可以往前刷一刷哈， 嗯， 已经发到这个我们的聊天室里面了。 是的。 好，那既然娇娇说完了之后，我来推荐一个吧。 嗯， 就是我之后我再抛砖引玉，让赵熙来说，好吧？ 嗯， 啊，我来给大家推荐一个我去过的觉得还比较有意思的什么地方呢，就是这种室内的超级运动中心。 哦，超级运动中心 就是全北京有好多，就是西边东边南边北边都有，就是运动中心它场地特别大，然后在里面就进行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呢，它有室内蹦极，嗯，然后还有这种室内的赛车卡丁车，还有室内的这种 VR 游戏， 啊， 还有一些就是攀岩，然后或者是像那种拳击， 嗯， 就全都是室内的游戏，有刺激类的，也有不刺激的， 温和一点的也有， 蹦床什么都有， 哎，蹦床也挺刺激的， 还行吧， 你蹦得高就刺激了吗？ 可能我蹦不动，然后对，就是这种集合也是一个集合，就完全可以在里面消耗一天。 嗯，是， 嗯，然后大家可以去全家老小一起去玩，或者跟朋友一起去出汗， 嗯， 然后他有 玩，就比如说有些人说我不愿意玩那种特别刺激的，就爬高上低的这种，我受不了。就哪怕掉起来，你看过吗？就是包括那种短视频平台上面有，就把你要拉着一个像那种拉力器一样的，把你往上升， 嗯， 看能升到几米，然后你再滑下来。有这种东西， 其实挺高的，也 特别高， 啊、但是相对安全，就安全 很安全， 举措做的还 是 比较好的。 你看，我觉得还是挺吓人的， 是 就是类似于这种拓展训练一样。 哎， 然后他还有小朋友玩的，就是你一家到仨到里面都可以， 对， 你就不用担心我去了之后我孩子没办法了。 嗯， 一起去玩。 哎，所以说你看，刚不管是我推荐的还是丹丹推荐的，就是现在这种新奇特的聚会场所，你会发现都是那种集合体。 嗯， 哎，不是单一的。那种玩乐项目，比如说那会儿愿意打这个街游，只能去这种游戏吧啊去打。哎，比如说想打台球，只能去台球厅啊。现在它不是，它给你集合到一起了，然后这样的话，大家选择可能就更加多元了。 对，嗯，就有朋友一直在问我们说，这个在哪儿话剧在哪儿可以看接梗话剧，包括是不是接下来要去隔壁？不是啊，就是因为我们害怕涉嫌广告，我们因为都是自己去真实体验的， 嗯， 所以更多的这种详细的地址和这些地方。我们在其他的我们私下哈是可以说的，但是在节目中我们就不做任何的推荐了。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群，我们在群里面跟大家去说哈。来，继续来说，我说完了， 哎、我也说完了。哎，赵 熙 跟大家再说一说吧。 是吧？ 哎，除了这些沉浸式的这些东西之外，您还觉得哪些是比较好的、新奇特的、适合聚会的地方？ 嗯，那既然今天这个节目叫在本地过年呢，咱们就说说北京今年的这个比较好的。说到这儿，我觉得大家应该可能会猜出来我要说什么了。 嗯， 就是这个新开的这个今年新开的这个北京环球影城。 哎，其实已经是去年了， 这算吗？ 对 啊，对，去年，去年。 可以，嗯， 然后环球影城当时我就是我要去体验的时候，我先体验的这一类型的大型的这种娱乐的，还不是环球影城，是这个 上海 上海迪士尼。 迪士尼， 对， 嗯， 当时我其实还是在一个读书的年纪，我其实闲暇时间我就喜欢去这个上个网啊什么的。 嗯， 但我当时的这个老板就跟我说啊，这回你花个300块钱去体验一下人家造价几十亿的项目。你觉得这么好的机会你有时间你怎么了，你是想不开吗？ 啊， 就 性价比还是蛮高的，这么一算。 对对对，就没有去过的朋友可能当时也会跟我是一样的心情，嗯，就是觉得啊有时间还不如出去喝酒啊，不出去打几把游戏那这种。但你要真正的去这种就是高精尖的这种大型的娱乐的这种集合体去玩过，游乐园去玩过了，你就会觉得真的此行不虚。 嗯， 具体的一些的话，一些里边的玩的，我觉得我就不在这儿去先给你们透露了。就没有去过的朋友，去过的朋友的话肯定会觉得它非常的合适。 哎， 没有去过就留个悬念吧。 嗯，赵熙给大家推荐的是环球影城啊。其实刚刚说的环球影城也不光是适合这个年轻的朋友去，其实对，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吃的也好，对吧？啊，这个购物的也好，然后它其实也是一个大的集合体，就你在那儿各个年龄层段你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项目。 对， 哎，所以说也是适合大家一起去的一个聚会的场所。 没错， 哎， 上次这个我跟娇娇我们几个朋友一块去玩的， 嗯，我们是去工作啊，为了给大家拍这个宣传片啊， 就工作结束之后我们去玩了一会儿，过山车坐了3-4遍，哦，就是还真的是挺高兴的啊，尤其是朋友们一块儿去确实挺开心的啊。然后我们看一看大家给我们的推荐吧哈。4856说了，北京欢乐谷夜游打卡地，星光幻影秀，什么夜购夜读，各种装置艺术投影都让人流连忘返。 哎， 啊，晨曦说了，最近啊我和家人去了这个首钢园和这个模式口的法海寺，看了漂亮的夜景。对，法海寺上次我们有嘉宾也跟大家推荐了，是一个很小众的， 哎， 但是很值得去的地方。 没错， 我觉得也是朋友聚会的一个新奇特的地方。 嗯， 哈，嗯， 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去选择这样的聚会或者出游场景的时候，有的时候找一些小众的反而会更体验更好啊。一，他可能人不是那么的多，大家都一到过节或者休息日都蜂拥而至到这个地方，对吧？没有说人特别多特别拥挤，这样你的心情也会更好。 嗯， 二呢，你再去跟别人说的时候，哎，感觉你品味不一样，哎，是不是会有一种好的感觉？ 是，就是因为好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好， 对， 所以难免会人多，而现在呢又是防疫需求，就是很多地方有限流，所以可能你不一定真的热门的地点我想去就能去，但是你听我们节目听到一些小众的地点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有更好的体验的。而且今天推荐的呢也是我们经过筛选的来跟大家说的啊。那刚说的其实很多都是这种比较闹腾的，或者比较欢快的这样的地方，不管是环球影城也好啊，还是这个沉浸式也好，我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可以跟朋友一起身心灵放松的地方，好不好？ 哎， 啊，这个 是什么呢？ 就很厉害了，它是叫心灵体验馆。 哇，听这个名字感觉， 听名字 很新奇特， 听不懂， 对， 对吧？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从让你用声音的方式去放松。就它会有那种各种各样的器皿，就类似于我简单说哈，有像什么铃啊、钵呀，它会用敲击的这种的感觉，让你进行深度的一个放松和理疗。然后大家为什么会，我说是会可以聚会的呢？因为你们可以一帮朋友一起去，大家一起去体验，然后它中间会有大家深度对话的环节。 是用不同的这种器皿对话吗？ 啊，不是，它就是因为它会有一些这种类似于像流程的这样的东西，它会有这种所谓的老师来带着大家一起深层的放松，然后在更放松的情况下来进行，你可以不交流，然后你也可以去大家去进行交流，然后它还，我跟你说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就它在你极度放松的情况下它还有睡觉的环节，就是大家每个人都会自己去极度放松，躺到像瑜伽垫那样的地方，就真的全体睡着， 就找了个地方大家一起放松休息。 但他的休息时间不会那么长，他可能就是个十几分钟，但是那十几分钟的睡眠 就性价比很高， 我真的是觉得是从来没有过的睡觉方式，就是你真的就彻头彻尾的睡死过去。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有很累的工作，有很大的压力，那其实给大家这样一个集体放松的机会，也挺好的。 哎，是一个深度放松的一个地方。 高希是不是想去感受一下？ 高希发出了疑惑的目光， 说我为什么要去睡觉？ 我在家睡觉不好吗？ 我主要是怕我睡着之后起来手机没了， 就是被朋友拿走了，是吧？ 开玩笑，开玩笑。 朋友说，那赵希我跟你去啊，我得跟你去啊，那说完了这个的话，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可以推荐吗？ 哎，赵希有吗？ 那你要说睡觉的话， 怎么就说到了睡觉？ 如何能睡好的睡一觉？我们的话题变成 对，那就是采耳，现在好像也还可以，我不知道算不算哈， 也是一种放松方式， 对 吧？ 对， 就是我其实现在我看到很多的这样类似的这种场馆，他也会用这种声音放松的方式，比如说用那种这个。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那就是那个器械在你的耳边进行简单的敲击，声音不会很大，但会让你整个身心放松下来， 很空灵的感觉 啊。 对， 是刚可能很像哈，刚刚你说的这个心灵放松馆应该也会有这样的一个 类似，其实都类似，它就是我就类似于这种疗愈，疗愈法冥想，对，人家不叫睡觉啊，叫冥想。 那冥想， 我说错了， 说的好一点啊，说 的 这个 说的 专业一点， 专业一点啊。反而在说人家叫冥想好吗？啊，对对对，但我觉得他真的就是睡觉，我就是睡着了啊，彻头彻尾的睡着了啊。0800说了，我们可以去大运河通州沿岸。灯光璀璨，流光溢彩，仿佛是不夜城。 哎， 可以， 这也是这个一些室外的一些聚会的场所， 对，也是聚会的场所，就是走出去， 没错， 去看一看，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说到这儿，我也想到一个地方，就之前就是在元旦前吧，我们因为工作去的一个地方啊，跟这个大运河通州沿岸也很像啊，它在哪儿呢？在延庆。在北京的延庆，就是延庆的世园公园。哎，我觉得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一下啊，因为也比较符合现在迎冬奥的这个主题啊，因为延庆呢也是冬奥会的这个比赛场馆所在地之一哈。延庆世园公园也有很多这样的类似体验冰雪的项目，我觉得如果带小朋友们，包括跟自己的朋友们去的话，也是比较适合的。 是啊，就是总体来说，就是还得动起来。 对， 你要想真的社交聚会的话，就还得大家到线下一块儿去玩。那我觉得这种新奇聚会，如果我们都搞成线上的，就大家面对面玩手机， 就也 没 意思， 什么太大的意思了。 是是是，你看刚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这些，都是大家放下这种电子产品，更多的是跟大家、跟朋友、跟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跟家人也好，去线下面对面的去交流，或者是去进行游戏。 是，那说到这儿，我觉得就又回到这个赵熙老本行了，就是沉浸式的这个体验。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它强制你把手机关起来。 哎，就都放下， 你是不能带手机进场景的， 都别拿。 那两个小时你就完全交给我们，你就不要再想要说是我今天忙，哎，我要看看手机，我要一直拿手机，别想啊，不可能。所以这个一个是为了这个考虑到不要拍摄，其实是不是我觉得也是有让大家体验更好的一个考虑呢？ 对，你想嘛，你要是说扮演一个比如说古代的一个刀客，这时候你一拔刀，左手拔刀，右手拿出来个手机。你别说， 这个画面也很奇怪啊。 这就有违沉浸式这三个含义了嘛。你自己都不会相信你自己在这个场景里。 没错， 是， 就是用这个时间段完完全全的把自己交给这个场景，然后把自己交给这个 NPC 也好，这个故事也好。就是有的朋友，因为我有朋友，我就想说我们一块去玩吧，他就很拒绝这件事情，就觉得我不愿意，我社恐，我也不想去感受。我就是觉得大家真的要迈出这一步，就什么你真的就是新奇特，就是需要你去尝鲜，需要你去吃螃蟹， 没错， 不然可能就会有感受不好的点。 是是是， 完了一个采耳，我们的评论区彻底跑偏了啊！大家来讨论哪儿采耳好了啊？回来，我们节目没剩多长时间了，快回来！然后剩最后一点时间，我再跟大家来推荐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新奇特的地方吧。 哎， 它叫做什么呢？沉浸式飞跃。 沉浸式飞跃，哎，是飞跃哪儿呢？ 就是飞跃中国，飞跃全世界，其实也是一种 VR 体验，但是它场景更大，而且整个的这个视觉观感，因为大家很多 VR 它的这个点是在于哪儿呢？不清楚。 对， 就 是 画质不好。 就是这个 VR 沉浸式，包括沉浸式体验，就是你有一些比如说影像的这些展示，如果清晰度不是特别高的话，会特别影响观感，特别影响体验。 对，但我说的这个地方呢，它这个场景很大，而且这个挑高足够高，所以就真的是有飞跃的感觉。就是有朋友会恐高，真的是会恐高，但他也有会给大家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也可以朋友一家老小一块去感受和体验一下。 哎，就用这种新的形式啊 ，VR 的这种形式去体验一下没去过的地方、没看过的景象。 对， 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很划得来的一种体验。 是，非常感谢赵熙今天的节目中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趣的地方，而且也跟大家来说了一下虎年可以去感受的一个沉浸式的地方哈， 很贴合这个主题啊，虎虎生威。 是，然后大家赶紧加群，然后我们呢，也会在群里面给大家更多的福利，带着大家一起去打卡这些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是的，好，那在节目最后再次感谢赵熙来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这些适合聚会的新奇特的场景啊，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有所收获，去体验这样的新的场景。 对，最后再来推荐一下吧，来推荐一下自己这个沉浸式的这个体验有什么更值得大家去感受或者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新主题的地方，来跟大家说两句吧。 最后呢，其实还是要去说一说，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几种类型哈。首先在 可能时间不够了，我们得快速就说一 句 话就好了。 一句话总结。 行，那就欢迎大家去尝试这个我们的新主题《银虎下山》造物弄人沉浸式密室。 好， 再次感谢赵熙，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我们明天再见啦。刚好配上我的八块鸡，别再不吃东西，瘦到不行。我看历历在你身上，就像一把锋利的吉他。迷人不一定要比基尼，你的笑容已经非常卡哇伊。想要度假，不用去到哈哇伊，椰子树刚好种在我家院子里。想要买醉，买醉，买醉。新年开心店力度不一般，让利幅度大，就限这几天。为庆祝全包园北四环旗舰店开业，即日起凡拍下全包园任意店面新年新店全程热恋主题画面，即可兑换车载应急包一套，送完即止。开业期间签约还限时免费送定制家具，送智能电器，送防盗门，送全屋暖气，三店同享全程热恋。打4006068866，详询离你更近的全包园吧。活动详询店内。宫保鸡丁、黄焖牛肉、老醋折头、焦溜肥肠、糖醋里脊。好的，先生，有忌口吗？这些都不要。哎呦我的妈！